第六集，陈思佳质问他与傅云宪到底是什么关系，这问题许苏自己也百思不得其解。傅云宪倒是想过要认他当儿子，他也老光棍，这么多年一直没有结婚的想法，人生长途已经过半，离断子绝孙也不远了，当然想给自己留个种，但被许苏言辞拒绝了。 也就比我大个十来岁，叫叔叔已经算是便宜你了，叫爹太过了吧，不行，挂了。 许苏懒洋洋的撂完一句就挂断了电话。许苏收线后看了一眼手机屏，还差两分钟到十二点，他暗暗吁出一口气。律师做到傅云宪这份上，手上有太多不为人知的机密了。所以前两年他替一位东南亚华侨富商搞定了一个大案，也随他一起信了佛。然而傅云宪信佛却不礼佛，照样荤素不忌，大行红尘之事，却令许苏吃斋念佛，背熟了一本《金刚经》。许苏起初不情愿，后来潜移默化久了，总算受了点影响，不过一直所信不专，见菩萨就磕头，见耶稣就画十字，连着黄老道的那些风水艺术他也宁信其有。他想着，这一天虽然过得不顺，但到底是有惊无险的过去了。他又低头看了一眼手机，翻出方才没有接听的未接来电，仔细回忆这个号码。对方锲而不舍，趁他在富宅门口苦等走神那会儿，连着打了好几通电话，可能事情要紧。许苏正犹豫着要不要给人打回去，对方的电话又打进来了。 我是程烟。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声，声音柔软悦耳。 哪位啊？ 许苏一时没反应过来，只觉得这个名字耳熟。 我是徐玲的太太，徐玲在大学里跟你同一寝室，你还记得她吗？ 哦，当然记得，汉谟拉比嘛。你们结婚了，恭喜恭喜啊。 程烟以前就温婉，但没有这么温婉，她的声音听起来哀伤的古怪，仿佛胆汁泡黄连，苦得不能再苦。许苏耳尖觉察出其中的不对劲来，问她， 这么久没联系，有什么事吗？ 徐玲出事了。 一向温婉的程烟突然爆发出绝望的哭腔。 他杀人了。 许苏大学同寝四人，最有钱的是庞胜男，最老实的是韩健，他自己呢，算是最浑浑噩噩的那个。而最遭人记恨的就是徐玲。念大学时，许苏跟徐玲走得并不太近，怪只怪他心里那点作祟的自卑感。徐玲太优秀，又太干净，清俊正直，一板一眼，考试永远第一，各类法律法规、司法解释都倒背如流，连页码都不带错的。所以他们开玩笑地叫他汉谟拉比，既钦佩他的认真，也带着点对他食古不化的讽刺。更遭人记恨的是徐玲有个人人艳羡的女朋友校花程烟，跟白净的那种美艳不同，程烟清秀袅娜，不吸睛但勾魂，政法大学里遍植桃树，每到春天朵朵粉桃簇拥在枝头，程烟就这么袅袅婷婷地站在桃花树下等着徐玲。不夸张地说，整个政法大学里至少有一半男生对此画面眼馋不已，肖想过自己能与这画中的女主角发生点什么浪漫的事情。许苏偶尔吃着碗里的惦记锅里的，也想过，尽管各路蜂蝶殷勤不减，苦追成烟，但他们两人的感情很稳定。徐玲大学毕业就进了检察院，爱情事业双丰收，仿佛天下男人的好处全让他一个人占全了。然而不知什么原因，徐玲当上检察官没两年就离职了。三年同窗同宿，徐玲留给许苏的全部印象，说文一点是水至清则无鱼，说白了就是三不：不苟且，不妥协，不识趣。这样的一个徐玲怎么会杀人呢？许苏想不明白。没聊几句，程烟的情绪就完全失控了，一个劲儿地哭着重复， 错在我，不在他，他真的是被冤枉 程烟哭得惨烈，就差六月飞雪指天呼冤，好像这案子确实有隐情。许苏对美女向来比较心软，手忙脚乱地安慰了几句，说今天时间也晚了，电话里说不清楚案子详情，不如改日面谈。挂电话前，程烟的意思已经表露得非常明显，他就是来求许苏帮忙的，或者更准确地说，是来求傅云宪帮忙的。徐玲一审已经判了死刑，他指望着傅大律师能在二审力挽狂澜。许苏没敢跟程烟打包票，支支吾吾地挂了电话。傅云宪一直很烦他随便替他揽案子，何况这件案子目前只有当事人家属的一面之词。许苏光溜溜地爬下床，找了身干净的内衣换上，又躺回床上，盯着天花板走神。被退学之后，他既没文凭又没专长，很长时间都没有找到工作，又逢苏安娜欠下了一笔赌债，数额虽说不上大但也不小，逼死英雄汉却是足够了。许苏寻朋友托亲戚，没借来一毛钱。在他最落魄潦倒的时候，不得不拉下面子向曾经的同学求助，庞胜男与他有夺妻之恨，再不能往来了。韩建一听借钱就顾左右而言他，倒是一群人里最不熟生活也最不宽裕的曲玲，二话不说就给他送来了2万块，虽然不够还债，但也帮他撑过了3个月。后来境况好转，他便打算连本带利还对方5万。许苏骨子里有点大男子主义，认为欠人人情就低人一等，主张锱铢必报，报偿的报。但曲玲不肯收，笑着说， 你这是逼着我高利放贷啊，救急不救穷，谁都有难的时候，以后兄弟我若是有个什么长短，你也能搭我一把就好了。 被沉沉倦意压迫，许苏捡起一只枕头压在自己脸上，想着当时执意还了那笔钱就好了。一直到周五，傅云宪才进所里。傅大律师是大忙人，手头案子不断，刚又去电视台录了一档名为《东方世界》的新闻类直播节目。